鼻子和耳朵。有一个人，他小时候眼睛可好了，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爱护眼睛，走在路上也看书，躺在床上也看书，天已经黑了他还在看书，怎么着就变成近视眼了。在街上走着，常常把脑袋碰到电线杆上去，怎么办呢？他只好去配一副眼镜来，戴上眼镜就好多了。就在他戴上眼镜这一天，他的鼻子和耳朵哇啦哇啦吵闹起来了。鼻子说，我又用不着眼镜，为什么把眼镜压在我身上？耳朵说，是呀，我也用不着眼镜，为什么把眼镜挂在我身上？鼻子和耳朵一起对眼睛发脾气，眼睛难过的快要哭起来了，一哭起来就会淌眼泪。眼睛说，你们不能怪我啊，我本来是好好的，都是我们的主人不好，不爱护我，把我变成近视眼了，只好戴眼镜了。鼻子发火了，打了个喷嚏，哈欠。他对眼镜说，都是你不好，要戴眼镜你自己去戴吧，眼镜压在我身上我可受不了。耳朵也发了火，对眼镜说，都是你不好，要戴眼镜你自己去戴吧，眼镜挂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不好受。鼻子和耳朵吵了半天，可是没有用，他们就悄悄地商量起来了，想用个什么办法让眼镜戴不住。耳朵说，鼻子大哥，这个事情得请你出把力了。鼻子说，不行不行，你看我笨头笨脑的，一动也不会动，我看这个事情得请你耳朵老弟多出把力了。有了有了，你们趁主人弯腰的时候闪动一下，眼镜就会掉下来了。耳朵把鼻子出的主意记在心里。一天，主人正好弯下腰去拾东西，耳朵连忙一闪动，啪啦一声，眼镜掉在水泥地上，镜片打碎了，这下眼镜戴不成了。鼻子和耳朵可高兴了，眼镜坏了，那个人只好到眼镜店里去再配一副。他走在街上，因为看不清，一下碰到电线杆上去，把鼻子碰出血来。他再往前走，因为看不清，又一下碰到梧桐树上去，把一只耳朵碰伤了。鼻子哭了，耳朵也哭了。鼻子怪耳朵把眼睛闪下来，耳朵怪鼻子出了坏主意。还好，这个人到了眼镜店，又配好眼镜戴上了，也就不会再把鼻子和耳朵碰伤了。从此，鼻子和耳朵再也不敢捣蛋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